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轮椅广播放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油嘴滑舌骗吃喝，狐朋狗友爱瞎扯，忽悠一日关系变，暗箭伤人问为何。各位看官，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过呢，鉴于学坏太容易，学好忒难，所以啊，大多数时候咱们身边见到的听到的多是与交情不慎有关的事故或者是故事。正所谓狐朋狗友满街跑，良师益友便难寻呢。这不嘛，今儿咱们要说这位啊，就很有代表性。 小四， 哎，干嘛呀，老婆？干嘛呀？刷叫我了又不说话，拿不拿我当朋友？ 那当然拿你当朋友。 拿当朋友倒说呀，怎么的？ 没什么可说， 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跟你挺好的。 跟我挺好。 嗯， 想说什么呀？想说什么呀？ 没说什么呀，我说没事儿，还真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念念叨什么呀？ 你说咱俩今年都已经不到80岁了。 废话，废话，往小点说。 咱俩 还没到10000岁呢，这不没说一样。 那我往小点说，你看咱们已经不到40岁了 啊 啊！ 那是 30多了 也。嗯，怎么了？30多也算，不算中年， 是不算中年， 30多青少年，50以上算是少年，84算中年， 那是死了，中年84岁， 我这中年84岁， 没有，你说咱俩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看，你说。你结不了婚吧？有情可原。 什么叫有情可原啊？ 因为你也要求条件高啊。 啊， 我你说又没有要求，是女的就行，我愣结不了婚。 你没要求，人姑娘有要求。 有什么要求？ 多了，模样 啊， 地位 哦， 家庭， 嗯， 受教育程度， 啊， 你说你哪项你够得着讨姑娘的这标准？ 嗯， 你知道咱大宋临安现在男女比例是多少吗？ 多少？ 1:1。 你等会儿，那就没有结婚的。 不是，那个10,600:1，比10,000。 也就是说我是那多出来的600人 啊，10,000个人里就有600个结不上婚的，100里边就有6个结不上婚的，知道吗？ 嗯， 你就是那六，你就是那六，马路上老听人说你算个六啊，说的就是你，你知道吗？要不吃账去，你算个六啊。 那小四，这是，那我承认我确实是不怎么样。 还是的呀，你不行就别老惦记。 我是不行。 我为什么也没成家？那是因为我呀，我那个什么，我是因为这个，他是对吧？ 啊， 哎，因为我就常年陪着你 哦， 让你呀把我的这个桃花运呢都给弄没了。 合着这事儿还赖我了， 把我的财运都给弄没了，你说是不是？你说我们家原来是不是我们如日中天？我们家庭原来多有钱啊，给我呢，赖谁啊？就赖你，给我们家庭啊，那我就是一贫的如洗，一贫如洗，没有钱。你说你现在在我身边，我正陪着你，这饭钱是不是该你给？ 哎。 这咱在一块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让着我的？ 那倒还是。 你是不是应该通过你对我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陪伴来报答我为你散尽了这万贯家财？ 嗯，那还这么说的 话，是不是啊？ 还真对。 你看看，说的有道理。 那行吧。那我掏钱啊？ 什么叫你掏钱啊？就该你掏钱。 阿福，小子，我可找，快跟我走，你可是走了狗屎运，有人看上你了。 哎，阿福，跟你说话呢。 啊？ 人大傻了吧？ 大爷， 大爷跟你说话。 大爷，你看上我了？ 我看上你管什么用？这孩子， 那我跟 有人看上你了。 谁看上我了？ 前段时间 啊， 你不拾金不昧？ 对， 那不是很感动当事人。那回那东街卖包那陈老板。 哦，陈老板。 哎，陈老板家有一个待嫁的闺女，名叫桂花。 哦， 哎，这桂花在婚姻大事上也是颇为的挑剔啊。那不嘛，挑来挑去就剩下了， 没人挑了。 不是，就是他对他岁数稍微可能就大点。后来呢，你那不是你那个陈老板呢，卖包子那个。哎，就看着是闹心，天天愁啊呀，怎么办？哎，碰着你了，就是那小伙子不错，捡钱了，还还他了啊，拾金不昧，很感动。嗯，就跟他姑娘说了，他姑娘哎一提，阿福哦，他对你还有印象。这父女俩呀，就暗中又观察了这么两天，然后呢，在这个你那个朋友小四的应衬之下呀， 什么叫应衬之下？ 他这么德行你也明白啊。你这个形象啊，嘿呀，就别提多面的正面了。这不嘛，托你大爷我呀，哎，说媒来了。说，哎， 我这是 怎么了？ 阿福，阿福， 这么好的事儿啊？ 等一会儿，你觉得这是好事儿啊？ 啊？ 什么叫好事儿？你想一想，你这么大， 算一算， 对。他是有本没本啊？ 他是有赚没赚啊？ 对，你就赔了。你要真跟他好，你就赔了。 我怎么赔了？ 你想想啊，他啊，之前对男的那么挑剔，这看不上那看不上的，怎么看上你啊？ 那说明我人好啊。 那你在他眼中得有多少问题等待着他去发现呢？到时候他现在看着你这一个优点了，拾金不昧，你那些缺点要被他看见了又该怎么着啊？对不对？再说了，这姑娘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谁都跟不了她呀？没有那个优秀的条件好的吗？准也有啊，有怎么没往下过呢？你就自己琢磨琢磨，这姑娘 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 呸！他就喜欢我人，他喜欢我的人品，他真是 你要机关枪开炮似的。 告诉你，你就是嫉妒。 谁嫉妒？还嫉妒你？ 我跟桂花见面去喽。 还好你个阿福啊，这么多年敢回嘴了。嘿，你等着我呀，我一定把这脸我给他挣回来，我让你美。 眼瞧着原先一条战壕里头的队友啊奔向了新生活，有人心里头可不乐意了，凭什么他不是我呀？想当年我还指点过他的人生呢，这渐渐的越想越不是滋味。 哎，王大婶子， 哎呦，好久没见了哈！ 你们面馆生意还好啊？ 哎，挺好的，这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这家伙呀，我说您这身体够硬朗的啊！ 那是，除了眼睛红点儿，没别的事儿、 啊。跟兔子似的，这年轻 操劳啊！你说这饭馆麻烦，哎呀， 是是是， 哎，我跟那个这个阿福， 啊、你知道吗？你消息够灵通的，你 我们开饭馆的不就这么点儿啊优势吗、 那个、 什么事儿都能知道。 这不是陈老板那姑娘啊 啊 就瞧上阿福那桂花，哎呦、 啊、 我说这孩子这心地善良啊，品性端正啊，思想觉悟很高啊， 哎呦还真不容易、 啊、不是吧，你说喊那桂花倒多少年、 哎、 我的 是他们俩居然还真能成了， 我觉得真没准。看那个、 哎王婆 啊啊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老板娘， 王婆是谁呀？ 这听您那八卦劲头，有点像王婆。 哦，你这是小小四儿啊？ 大爷， 叫你呢，李大爷。 李大爷， 李大爷， 别抠 鼻 子 了， 鼻子有点干。你说、说，孩子， 叫您呢，叫您呢， 叫我干什么？ 刚才说什么事儿？什么什么？说谁呀、啊？怎么要继承陈老板的店？谁？ 什么？ 哎呀，他说那阿福呢？我们刚才聊那阿福的事儿。 谁？ 阿福和陈老板吗？卖包子，陈老板啊。 是 啊，他闺女。 他闺女不得桂花吗？ 对呀、啊。 跟谁呀、 啊？阿福。哦，跟阿福，跟阿福哈，你这耳朵。 谁不是？桂花 啊， 跟阿福、啊、 是。 对呀、 啊。离了。 没在一起， 还没结呢， 结了， 成了，这就成了，就马上要成亲了。成亲之后呢，这陈老板呢要把店里的事儿都统统的交给阿福来管理。 交给哪个阿福？就原来 那哥们儿， 就跟着你后面那小孩 跟着我那阿福， 小跟班儿。 对， 现在要接陈老板的这店了。 对呀、 啊， 要变成小老板了、 啊，福老板了就是。 对，以后 福老板了，他还把还。 哎呦， 这哪儿？ 你还别说，我觉得这阿福真是傻人有傻福。 你瞧，可不是吗？ 要 哟，这不是？哎，别说小人来了， 这是 来吃面来了， 这不是阿福吗？ 老板娘，来六碗刀削面。 这还这么能吃呢？ 不是，人家这个一看就阔气，以前都是要一碗刀削面，六碗汤，你呀。 嗯。 那个就是。 要不然我们问吧，我看你还是想说。 小四儿， 你跟那个 小四儿，我问 你， 小四儿，我问问你，不是，是小四儿，我问问你，听不懂话呀，李大爷，不是小四儿，我问问你， 你还有脸问我？ 阿福，阿福，哎，你我你个小问题呀、啊，你要疯了吧？你怎么回事啊？咱俩。当时你跟着我说你都忘了，你的什么叫我还有脸问你？不，为什么没脸问你？说，跟桂花怎么着？说， 就是我跟桂花吧，反正就是，你看这是什么？ 啊， 定情信物？ 什么？就什么？这荷包？ 你看， 荷包？ 是，没事， 这荷包都有锈了。 啊，对。 上锈了都， 对，上锈，上锈，气死你！ 你要绣的什么呀？ 就是你觉得像什么？ 猪啊？ 你觉得是猪就行。 哎， 你觉得是猪，反正你觉得是猪也是两只小猪。 两只小猪什么寓意啊？两只小猪也 那叫猪脸闭合。 那个你能找出来词儿？不对，这猪子没有翅膀啊， 飞猪。 我知道有一个叫《飞猪环游记》。是飞猪吧还是 飞 鸭？ 飞物 哦，是飞物，那还差不多，就差一个字，废物环游记。 废物环游记嘛，是不是？ 差不多，差不多一回事。 真酸的，听着可。 这，我不管叫的是飞猪啊，是飞鸟，是什么？这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兜里也没钱，拿这么一荷包里边有钱吗？是。兜比脸还干净，到这还吃六碗刀削面。老板，给我来一碗刀削面，加六分肉。真是的，吃啊，你这不会吃，一天到晚就吃个面，怪不得你说你傻有傻福呢。 我呀，现在根本就不拿你这话呀当人话。我呢以后能给桂花一个美好的未来，第一步呢就是好好的攒钱啊， 攒钱你攒你的呗，我耽误你攒钱了 啊， 我拿你钱来着， 那倒不是，我攒钱的最主要的前提就是你别花我钱， 哎， 你只要不花我钱，哎，我就可以攒下钱， 哎，你说话得有良心啊，我要不是天天陪伴着你，我能失去大把的那个赚钱的机会吗？ 我让你陪我了， 哎， 我让你陪我了， 嗨嗨 啊， 这话 天天带着我，我以为是跟我真好呢，合着天天就让我请，今天请吃羊肉泡馍，明天又要吃拉面，后天又要吃烤串，你能不能离西北远一点啊？ 我怎么那么爱吃这小馆呢？我 对你也没有权利吃大馆，好不容易那天换一个，愣告诉说要吃扒羊肉条。 扒羊肉条怎么了？ 还是西北风。 嗯、哎，那、哎啊、怎么了？那怎么了？我爱吃，你管着吗？真是的，你李大爷、老板娘，你评评理啊，评评理啊，一个个的。 挺好，人家阿福孩子挺好的，我们祝福呗。这为大爷为你感高兴啊。好小伙子，好好以后和人处，好好过日子啊！大爷看好你哦，比心。 哎，哎，行啊，行，李大爷。 另外那个，你可得记得啊，就那个不太着调的人啊，你得注意了。以后那事儿呢，以前的事儿过就过去了。现在啊，你可是马上要有家室的人了，那个狐朋狗友啊，这少联系。 说谁？老板娘聊不了，老板娘说句话呀。 干啥呀？哎呀，我觉着这个阿福啊，就好多事儿啊，就是这样的。 什么叫 你说碰到，就是很多人吧，你碰到那种不好的人吧，你这个命运会被带坏呀、啊。 嘿嘿，你跟 所以啊， 你别不看着我，你哎， 我为什么看你啊？我跟你讲啊，阿福、啊 哎， 你要远，就是有些人呢、啊，你离他越远越好，就这么简单。 行，哎，几位，你们聊着啊，你们聊着行吗？再见，我走了啊。拜拜。 哎，这孩子他手上拿什么那是？ 哎，等会儿，人走了行啊，荷包给我留下呀，我那上面绣着惊天小飞猪呢。 哎呦， 嚷着，让你满大街嚷着，没看见我吧？该找不着了吧？该，哎不。我就在这儿逮着，找去吧，急死你！ 哎呦，这也叫朋友一场，再怎么有情绪，您就自个儿消化就完了就得了呗。干什么干出这种无聊的事情，能落什么好啊？再说了，费那么大劲，人家不还是一天比一天更好吗？嘿嘿嘿， 石头， 咋的了，大哥？ 哎，你看，以后啊，真的哥，知道吗？保证你啊，吃香的喝辣的， 喝辣的 、哦、啊，这个没问题，知道吗？ 真的吧、 啊？那可不嘛。 哎呦去！ 咱们今天啊， 太帅了。 你呀， 怎么了？ 跟着我，嘴别那么碎、 啊， 知道吗？ 是啊， 少说话。 行啊， 跟住了我，我说什么你就说对，我说什么你就说是，我说什么你就说好，听明白吗？没有你说啊，你说好 哦， 好， 好吗？好吧，怎么的？ 笨死算了，那等等，看见这面馆了吧？看见面馆了吗？ 哎，吃面啊，吃面啊，吃面了啊，吃面，吃面了啊！来，我请大家伙吃面啊，随便吃， 哎、 随便吃，只要来 大哥，人家那馆免费吃面，咱俩去吧。 免费吃，赶紧， 走， 吃面了啊！ 我跟你说啊。 啊， 我跟你说，这 哎 这， 那个谁， 这人怎么手？ 大哥，我知道啊，这不是那谁吗？福哥吗？是我福哥不？ 还福哥了怎么样？ 阿福吗？ 还福哥了？ 是他不？ 是。 我跟你说，以前这小子我没感觉他咋地了，后来这不是怎么的？最近有钱了？你看您挺大方。那啥，那个我过去看看啊。 你干嘛去？ 你吃你面，你说你这费劲，我吃完了。哎，福哥。 哎， 我福哥，哎呀，你记得我不？ 小四儿啊，不是那个石头啊。 哎，对， 石头。 那啥，你挺好的，最近呢？ 最近还行啊。 哎呀，我天哪，真是太棒了！我跟你说，这听说你过可好了，都是我们这些小货，就我们这帮小朋友的这个学习的榜样，哎，可棒了。 嗯，还行吧。来，没吃饭的吧？来，吃面。 啊，没事，我吃一碗了，哥，我差不多了，我行。 没有， 跟你唠个嗑啥的，你家里挺好的都啊。 这还行，主要是我不丢一荷包嘛， 啊， 怀着荷包找着了，我要请大家伙吃面。 妈，那太高兴了，那太开心了。 哎， 为啥那个你有事上你家喝酒去呗？ 行，哪天我请你吃吧。 哎呦，那太好了，哥，那你忙着啊。 吃面。 你忙，哎，好嘞。 那不，等会儿，福啊，还认识四哥吗？认识四哥吗？ 哟， 啊，这荷包找着了？ 嗯， 捡着，找回来了？ 找回来喽！ 啊，好，找回来就好。这荷包是哪来的呀？ 这荷包 是怎么来的呀？ 荷包 是这还那么的重视啊？这是。什么刚才怎么说来着？定情之物， 啊， 是吧？定情信物，然后呢就在你身上呢。 对， 不能。前两天我捡了一个，本来想就是还回来，可你还自个儿弄个假的糊弄大家，这是人间桂花的一片感情，能弄虚作假吗？弄一个假的，哎，没准啊，桂花这人也是假的吧，阿福。你看，我这儿呢，看见了吗？本来说还给你，弄手里弄个假的，是吧？完了吧？ 你怎么也有啊？ 我不说了吗？我捡着的，本来想还给你，就是你这怎么回事啊？ 不对呀，我这分明是桂花找着了之后又给的我呀。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桂花这人怎么这样啊？ 哎，石头，看见了吗？你刚才对他那么客气，还福哥，这不是个老实人，知道吗？这咱得说出去，看看大家伙儿啊怎么评评这个理，我们来看看到底啊谁真谁假， 哎，真的 哪个荷包是真的，哪个荷包是假 的。 是 啊，你这样的话咱俩别喝酒。 哎，阿福。 哎， 阿福。 桂花。 啊，阿福。 桂花， 你们在这干嘛呢？ 我找你呢。 哎，找我干嘛呀？ 那荷包是怎么回事啊？ 荷包。荷包什么荷包？怎么 回事？我跟你说，我荷包丢了，你说你找了又还给我了，你看看，这不又有一荷包吗？ 嗨，阿福，你别着急啊，听我跟你讲，我不是你跟我说你荷包丢了，你心里特别过意不去嘛？ 啊， 我就连夜赶着给你绣了一个出来。 哦， 对啊，所以我是怕你心里不落忍不舒服，因为是我送给你的荷包嘛，所以我就赶出来了，我也没跟你说，这样的话你心里不就没有愧疚嘛，对吧？ 哦，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哎呀，能少点这些误会就少一点。 我看看。 对啊，你看。 哎，还真是，上回你给我绣的这个飞天小鸳鸯， 这回你给我绣的这个还真的不太一样，上回那鸳鸯是脸冲这边，这回这个是脸冲这边。 对啊，上次那鸳鸯那个嘴是扁的，这次我给你弄的有点尖。 那是鸳鸯纹的。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这家伙那啥跟福哥福嫂啊，哎呀我不好意思啊，整错咋的？你看我说你不像那人吗？这回我明白了，刚才兄弟说错了啊，咱还喝酒行不？那啥，那 哎，不是是的， 那个福哥，你咋这好这运气？你看我嗓子多好啊！ 知道知道，跟怎么跟他？咱们俩是在一桌上吃饭了吗？咱俩吃他这个， 你吃你的饭，你那么多饭堵不上你嘴呢，还呀？ 你怎么回事啊？ 你吃呗，吃呗，没说不让你吃，吃呗。 你坐着跟我一块儿吃啊！我，得，你请啊，行。阿福，哎，你不是拿着你的新荷包了吗？ 嗯， 你拿着新荷包，我还不要了。哎，你石头，你就跟他好好吃。哎，我不管你。哎，临走前给我在这，我捡着这荷包里边，我不给了，给我扣去了。你从你这给我弄一鸡蛋走，给我拿一鸡蛋，我装在这荷包里，我出去我就卖去。我说这是我发明。 你的